的秋冬交替啊，让一早到办公室的我喝了两大杯热开水都没觉得手脚暖和起来。看来天气真的是冷了，秋衣秋裤需要拿出来了，冬天的大被子也可以晒一晒了。 那今天想购首批秋冬商品推荐会为您带来了一床5斤重的羊毛被，2米乘以2米3，100%纯羊毛填充，外面采用的是防钻毛的被料，吊牌价一床是2980元，本档活动当中直接享受1.5折，只要498元一床，而且还有一对价值298元的安睡枕免费赠送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被子可以保暖身体，好优惠可以幸福人心，所以您听好了，订购两床羊毛被的朋友，除了可以免费赠送4只安睡枕之外，还要再免费加赠一床和主品一模一样的羊毛被，等于说啊，买两床得三床，原价是8940元的三床羊毛被，现在只要996，划算到每床被子才300多块钱。 是， 今天明天只此两天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看到热线刚刚报出去，已经有朋友成功订购了。海淀区的吴女士就说了，这北京的天气啊就是这样，干冷干冷的，小家伙一不小心就容易受凉，所以晚上睡觉一定要注意保暖。丰台区的杨阿姨说，年纪大了，这晒被子真不容易，有时候啊就担心自己啊站不稳。 对，所以今天不妨来试一试5斤重的羊毛被吧，因为羊毛的保暖性毋庸置疑，此外呢它还可以将被内啊多余的水分排放到空气当中，所以即便是不晒太阳也依然可以保持被褥干爽和舒适。 那今天价格一步到位，原价2980元一床的100粒羊毛被，现在只要498元，订购两床得三床，划到每床羊毛被啊才300多块钱，而且还有4只安睡枕免费赠送，别犹豫了，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1125的朋友订购3套，说北京今年供暖是11月15号，看来又是一个冷冬，两边老人和自己家一家3床5斤重的羊毛被再也不怕冷了。 看到手机尾号3857的朋友就说了，先送一套羊毛被来看看，反正啊都是免费送货的，看了再说吧。 是的，您放心，拨打4007106108，您先看满意再付款，不满意直接拒收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但前提是一定要现在在活动时间内打进4007106108才能够享受到优惠，因为本次活动啊只在今天明天两天的福利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，我喜欢读书，也喜欢历史，走进书中的世界，看各路人马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 变法第99天，1898年，上表向朝廷报警，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，豪情壮志。当然，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，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。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？ 甘肃铁车等于免死金牌吗？ 八旗是怎么回事？ 古代也有年终奖吗？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，其实也很有�趣。每天中午12:30到1点，读史有学问，让我们一起学历史。 对不起，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比喻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他们的声音，我们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倾听。北京故事广播畅述天地节目，让故事陪伴生活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。